针给你幸运兔， 我是嘉乐给你健康兔， 我是硕南给你青春兔， 我是雨熙给你漂亮兔， 我是大超 给你幸福兔。 春风凉爽，一切忘得 福，新的一年我尽全力地送上祝福，只一语千金，所有挑战今天起我压倒必出。 所有老板今年都一呼百应，所有生意领域都无孔不入，所有宏伟的事业都开天辟地，赚到盆满钵满，发大钱翻地覆。 我是伟龙，给你发财兔； 我是曼婷，给你开心兔； 我是罗江，给你如意兔； 我是杭主播，给你平安兔； 我是旭峰，给你团圆兔。 生动104，我给你。